美国国会大楼冲击事件发生之后，以煽动暴力为由永久禁止特朗普的账户。特朗普的发言人未有回应马斯克的言论。本港新增2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新情报的死亡个案有5宗，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死亡个案增至9139宗。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再多8名食客确诊，累计确诊食客增至17人，而所有员工已经接受检测，除了已公布确诊的一名厨师之外，没有其他员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个案只占整体确诊宗数小部分，相信对疫情影响不大。日经平均指数报26087点，跌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21美元，卖出1834.1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43，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3，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53，欧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更录得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嘅，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碧桃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啦，都系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车龙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咧，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泽村泽星楼、 荔枝角美孚新村六期兰秀道38至40号，将军澳维景湾半八座，秀茂坪村秀华楼，将军澳中心一座，将军澳广明苑广昌阁，鲗鱼涌太古城顺安阁，将军澳东港城七座，马鞍山锦峰苑锦兰阁，将军澳翠林村康林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颁奖礼红地毯上群星璀璨，莫向晚的奇丽公司同确迈的飞象公司，由艺人到经理人的较量无处不在。到底呢一晚的最终赢家会是边个呢？ 五月六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11日，行政会议批准的士落期加价3元，7月17日生效。 新增273宗确诊，元朗火锅店再多8名食客染疫。 2016年迷你仓4级火，死因停裁定2名消防员死于不幸。 尹锡悦接管军队统帅权，展开南韩总统任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是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于行政会议昨日就批准了市区、新界和大屿山的士的落期收费加3元，即是说加到分别是27元、23.5元和22元。2公里之后首段每次跳标加2毫，后段就每次跳标加1毫。7月17日就生效啦。见到运防局咧都话，因为的士业咧受到新冠嘅疫情同埋系营运成本上涨影响啦，咁啊租车司机上年每个月咧平均净收入咧喺撇除咗通胀之后咧就低过2019年嘅水平啊。咁就话现时咧每个月平均净收入咧都系低过运输行业每个月嘅平均薪金嘅。咁所以业界咧就希望可以增加司机嘅收入啦，从而系吸引新人入行嘅咁。啊，并且鼓励业界改善一些服务和投资新设备，提升服务质素。对于一些市民来说，你怎么看1872311 对于的士这个的加幅七月就会加的了，怎么看呢？会不会都令到你决定搭不搭的时候都多一些考虑呢？1872311。另外一些前线司机又怎么看呢？他们的收入会不会都因为加了这个的标价而是从而有改善呢？讲下，亦都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电话旁边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杜新堂，早晨。 系早晨，早晨啊，谢主任。 早晨啊，杜新堂，先讲下呢一个嘅加幅先。落期嚟讲咧，就七月就市区新界大屿山都加3元，咁另外就短途嚟讲咧，即系首段咧就叫加2毫，跟住后段就加1毫嘅。你哋自己点睇呢个加幅？ 呢个加幅咧，如果系以我哋业界言论咧，系比较温和嘅。第一，除咗加标加咗3元之后，咁啊后边嗰啲咧就叫着量式叫加翻啲上去啦。咁啊，事实上今次嘅加幅咧已经系滞后咗成4年，通胀根本上就追唔上噶啦，已经。亦都希望市民谅解，今次呢个加幅咧就系希望能够市民接受。 嗯。但呢两年你哋自己喺即系纯粹喺个咪标嘅收入嗰度，其实系咪都系差唔多咧？因为我见你哋有其他成本嘅，即系譬如车租嗰度，车租我见就话车租其实有减个车租嘅，但系同时我见燃油费嗰度咧，又个成本嗰度又多咗。其实计翻条数，你哋嗰啲收入系多咗定少咗咧？ 少咗， 嗯， 最主要就客源少咗，客源少咗咧就直接系影响咗我哋嘅司机嘅。而最主要嘅原因咧，当然由于运输处对于呢啲非法营运车到而家为止都冇办法解决得到咧，所以即系令到我哋业界呢个司机咧就系收入系减少咗好多嘅。 你自己因為頭先都提到話車租嗰度咧，因為都係你哋一個幾大份嘅一個成本嚟嘅。呢段時間係咪由即係19年去到21年，無論係疫情等等嘅影響，都見到車主喺減車租方面都係大手筆嘅。呢個係咪都幫到你哋嘅？喺成本方面減少。 嗱，所謂幫到咧，就只不過我哋嘅營運成本係低咗嘅啫。咁但係幫到幾多咧？始終咧講翻嗰句，當客源少咗嘅時候咧，你點？車租點樣減法呢都冇辦法，我哋能夠可以揾得到食嘅，除非都係始終都係講翻嗰句，政府如果唔處理好呢啲咁嘅事情呢，我相信整個業界都幾難翻身。 嗯，過往都話如果加咗即係咪標個價之後呢，車主都可能會加翻車租嘅，你自己預計個情況會唔會嚟緊都會出現 啊？會，咁啊亦都希望咧喺呢度呼籲啲車主又好。就唔好咁快再加車租，即係睇定啲，究竟司機喺今次嘅價格之後，究竟係增加多咗幾多收入呢？大家都係未知。由於有咁多個未知數，最主要就係嘅疫情嘅關係啦。由於疫情對我哋呢行呢係影響到就好大，尤其是你政都係講翻政府點解成日要嘈政府呢？咁我哋前線的士司機根本上今次冚唪唥樣樣嘢都冇幫助過我哋，但係反為車主有啊嘛。咁点解运输署要厚此薄彼啦？所以到而家为止，我都唔明白究竟政府系点样做嘢。 嗯，嗱，不如先讲下啦。你呢段19年去到21年，整体客量，你头先讲话客量少咗嘅，少咗几多啦？同埋头先讲话希望车租唔好咁快加，你自己预计啦，即系会几时真系可能车主观察完一轮之后都会加，或者个加幅又会系几多咧？又 希望佢加幅温和啦。第一，你七月几开始话加价啦？咁加价嘅时候，司机嘅收入几多咧？每次加价咧，乘客系会少咗嘅，多数乘客咧都会我可以唔得，尤其是而家交通咁方便，乜嘢车都有啦。咁如果你再一下子加得太过犀利嘅时候咧，就变咗乘客量少咧，就直接影响咗个司机嘅收入。所以司机点解话对于加价冇咁话迫切性，或者冇咁话咁紧张咧嘅原因，亦都喺呢度。 你自己预计加价之后？乘客会短期少咗几多？ 我相信大约系少几支旗啦，三四支旗到啦。咁我哋成日所讲嘅，少三四支旗，三四支旗嘅，如果你计27蚊一支旗，少三支旗，已经少成80蚊噶咯。 嗯，呢个系每日嘅几多收入啊？即系冇话即系跌咗几多收入啊？可能会 嗱跌咧，起码如果加价初期，我哋嘅收入咧，以现时嘅。计法咧就系话我哋会有机会系少咗成四分一。 嗯，这个就客人嗰度你自己预加价之后短期啦，但系会长期嚟讲系咪都消化翻啊？应该呢一个四分一嘅减少嘅收入可能会日后都会回升翻噶嘛？系咪噶？ 系冇错，就慢慢回升啦。希望就能够尽快回升，但我哋都系睇紧个疫情嘅问题嘛。疫情如果再系有嘅时候咧，变咗加价咧，可能仲少啲添。 咁其实你赞唔赞成加价呢样咁？ 嗱，如果你话加价嘅系，亦都系应该要加嘅，因为点解咧？交通所有交通嘅已经冚唪唥加晒啦，点解唯独我哋的士拖得我哋咁迟先俾加咧？咁调翻转头嚟讲，曾经亦都要求过政府喺呢方面，点解系都要压咗成四年之后先加咧？可唔可以两年检多一次啊？然之后先着少加，而等市民。承受亦都容易，司機喺呢方面嘅時候咧，亦都冇話咁緊張。你如果每次加價，我哋面對嘅有咩咧？加車租嗱、肯定噶啦。咁啊，加車租之後，亦都係某程度上，亦都我哋嘅收入亦都叫減少。係咪因加得減？或者開頭嘅時候，唔係點解我哋希望喺呢方面嘅時候咧，唔好咁快就加車租嘅原因就喺呢度。 嗯，会唔会预计即系可能你头先都话短期内少咗啲人拣的士去搭嘅，喺加完价之后，会唔会呢啲客就系流向咗一啲网约车啊？咁会唔会都令到加价之后同网约车嗰个竞争系更大咧？ 啊，会咁虽然网约车都会加嘅，因为我哋加嘅时候咧，网约车亦都会加，因为佢系睇住我哋嚟打噶嘛，讲句说话唔好听嘅就系咪？咁但系喺呢方面嘅时候，都系话归咎于呢方政府，点解到而家为止都冇办法？批发得到啲网约车咧，口口声声系讲佢哋系并不一定合法，咁并不一定合法嘅时候，点解唔好好管理而管理好整个行业，而 而能够俾多啲后生仔入翻正行，正行即系话系守法嘅。咁口口声声仲要话我哋嘅的士司机年龄兵大，点解会年龄兵大？点解冇后生仔入行？咁佢哋有冇探讨过咧？冇啊嘛。咁一味话哦，由于我哋服务态度唔好，乜嘢嘅服务态度叫做好？同样一样嘢都系要问翻。咁你点样改善呢个行业？唔系我哋改善噶嘛？咁好啦，你法例上系点样规范？到而家为止，我都未见政府喺呢方面点样能够可以令我哋整个业界能够提升我哋嘅服务性嘅行业。 嗯，对于今次七月咧加的士价啦，讲下你嘅睇法。电话旁边电话我哋继续系开放嘅，1872311，1872311，继续同阿杜新堂倾嘅。头先讲话车租方面咧，你哋都预车主会加嘅，但系希望温和啲啦。我见政府嘅数据就讲嘅，2021年比起2019年嗰个的士车租咧，其实少咗三成，至到三成六左右啦。你自己预计一加会唔会加翻呢三成啊？或者是几耐会加返呢一部分嘅车租？ 我相信而家车租机慢慢慢慢开始加返上去啦。当疫情放宽，点解成日我哋要讲疫情今次係影响得最紧要，亦都影响到车主喺呢方面嘅收入。又唔係话帮唔帮车主嘅问题。咁事实上当冇司机愿意开工嘅时候，车主你咪焗住要减租囉。 嗯。 係咪无论用乜嘢藉口都係叫做减租。好啦，你如果疫情松懈咗啦，慢慢慢慢收入增加啦，咁佢亦都会加嘅。如果加车都唔需要一定要够喺呢个加价之后加，但佢亦都可以慢慢慢慢加翻上去。当然，究竟要加翻几多咧？嗱，呢啲叫做系因嘅疫情嘅情势，而能够先嚟估计得到。 嗯 ，OK， 好啊，唔该晒杜新堂，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杜新堂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来的，除了前线的一些司机之外，你自己是没问题都是一些市民搭开的士或者是出租的士的一些人士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1872311，车主方面，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跟我谈一下，在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朱主持。 早晨，周国强，点睇今次呢个加幅啊？落期嚟讲就加3蚊嘅，7月17日开始起加价，个加幅上面点睇咧？ 嗱，讲真，如果喺我哋经营者嚟讲，当然一定系绝对失望咯。 原因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失望嘅位置？ 嗱，其实讲真啦，因为你都知道啦，其实喺早几个月之前啊，特首同我喺公开讲就话会尽量帮的士业咧，即系提升翻个经营环境啦，就知道我哋经营环境好辛苦。因为其实讲真，我谂包括主持啊或者市民都知道啦，其实而家喺我哋本身经营嘅环境嘅情况下，睇到咧个油价咧由2.5到而家加到5.5，净系油价嘅增幅啦已经超过1倍噶啦。 嗯， 咁跟住另外咧，喺个架车壳嘅成本咧，由24万嘅丰田咧，去到而家单一丰田计嘅话咧，加到32万，咁增幅咧个车壳嘅成本增加咗33%，呢个大家都知嘅啦。咁至于保险嗰个情况咧，就由2万几3万元咧，加到而家50000元嘅车壳成车壳嘅保险成本咧，我哋嘅增幅咧差唔多增加咗70%。咁当我明白到市民或者你哋嘅传媒或者会觉得话，喂，今次嘅的士加幅都唔少，加咗11%。但是大家咪忘记呢，其实呢个加幅呢其实是5年嚟先加幅 11%， 其实低于个通胀。咁我明白到市民嘅诉求或者乘客嘅诉求或者监管机构对我哋的士嘅营运成本啊或者睇法都有啲唔同。但是其实而家呢个 11% 系五年里面嘅加幅系 11% 嘅话呢，其实系低于通胀。咁但是我明白到而家政府话喂渴望我哋的士里面嘅话对市民啦、啊、或者对要求我哋的士业里面要承担一啲不拒载或者有唔同嘅要求里面嘅情况下，要我哋改善个经营承诺。但係喺种种环境因素里面，如果里面大家都知道啦，呢3年里面平均里面我哋入职嘅年龄咧，由头到尾随着个 年資增加之中咧，我哋嘅歲數由57歲去到60歲裏面，中間裏面完全冇增加到可以新入職嘅人士嘅減低個年齡裏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嘅經營嘅困難，但係種種因素大家都講到話，喂，希望我哋提升我哋服務質素，又提升我哋嘅收入，但係而家全部都唔係政府講嘅承諾。 OK， 嗱，但我想先講先，即係先講翻嗰個嘅加幅先。運房局有個解釋嘅就係喺審批加價申請嗰陣咧，都要充分考慮唔同嘅因素嘅考慮啦。咁啊，盡量平衡各方。咁包括有啲乜嘢嘅準則要考慮咧？就譬如市民對建議收費接受嘅程度啦，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收費之間要維持一個合理嘅差距啦。即係譬如話市區的士同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要維持5至7倍啦咁。而家呢一個嘅加幅係咪真係考慮咗市民嘅接受程度，而所以冇你哋原本業界提出嗰個加幅咁高咧？所以今次呢個加幅係可以係考慮咗市民嘅接受程度之下，一個嘅合理平衡咗嘅方案咧，係咪咁樣咧？如果加得太多，反而會唔會對業界未必一件好事咧？因為啲市民未必答噶啦嘛。 蕭主持又講翻轉頭，其實政府裏面咧，其實有個報告講過嘅。本身呢個的士加幅，如果佢加到30蚊咧，我哋的士業咧，本身個收費已經滯後咗20% 嘅。咁而家咧，你加咗11% 俾我，即係滯後咗30%。咁樣如果為咗你冇錯，我明嘅，你為咗市民接受或者為咗公眾接受，一直喺度拖拖拉拉。嗱，其實講真，一個行業申請咗5年先加到價，其實不斷咁滯後，其實咁樣嘅做政府係咪真真正正係貼心貼身咁樣去幫緊呢個行業咧？如果咁樣喺不斷喺度滯後，但係你又想話喂，我要提升，但係你口口聲聲話要提升個的士服務質素，永遠令到一個行業，如果佢個收入唔夠貼地。根本个行业点会提升服务质素呢？其实呢个系咪政府自己打自己嘴巴 ？OK， 但我想讲客观嘅效果，如果真系好似你哋原本提个加幅咁高嘅话，会唔会就真系令到个客量或者一啲前线司机嘅净收入反而系减少咧？ 但系主持又咁讲翻一样嘢，如果一个服务永远都低于个水平，嗱，好似渡轮或者巴士咁样，其实你睇到噶，大家都睇到不断滞后嘅，不断同政府喺度即系。表达对个票价不满嘅话，喂，有一日，如果有一日，好似的士业，唔好讲人哋巴士或者渡轮啦，咁我哋唔好赖啦，讲翻自己的士业先。如果有一日，的士司机就过多3年，由而家早2年58岁，2年后而家60岁嘅入职年龄，到3年后63岁，其实有机会市民冇车搭嘅，因为冇人入行嘅。 我想知咧，加咗價咧，你覺得對於即係成個收入嘅改善啦，吸引新人入行嗰度，可以係多到幾多啊？同埋係咪加咗價就可以直接係話啊，投資多啲新設備？因為我見政府嘅文件咁講嘅，買多啲新設備咁就提升個質素，係咪會咁啊？ 嗱，其實講真啦，我覺得你會覺得我淨係幫曬我自己的事業，但係你講翻轉頭，其實大家有目共睹啊！而家你見到啦。的士入职嘅年龄不断咁样，随着个每多2年就加2岁，根本讲真已经开始请唔到人啦。其实政府不断去逃避，佢不断去即系净系可能现届政府啦，可能就系话喂，我尽量压制住啲所谓票价啦，令到啲人觉得搭的士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都是好的话，或者即系我政府做到嘢，我压制到票价，令到啲市民搭车平啲。但系冇真真正正去谂一谂，成个运输政策先系最紧要。我希望嚟紧一届嘅政府咧，可以真真正正深层次去了解一下。如果你继续咁样，如果你留意一下，佢好似渡轮咁样，佢要补贴埋码头，补贴埋成只船。俾曬船公司補貼曬，連隻船我都買埋俾你。你到臨尾咧，其實有一日你一停止咗呢種補貼嘅話咧，或者你話喂，我補貼咗成個交通啊，喂搭車啊，我幫你補貼市民咁樣。但係有一日補貼到個極限嘅時候咧，到臨尾咧， 如果翻翻轉頭嘅話咧，喂啊，發覺喂，我再咁樣補貼啊，個政府公帑係咁使錢出去補貼嘅話咧，到臨尾啊，如果有一日你一停嘅話咧，嗰、那個市民嘅消費壓力咧仲大。 咁所以你建議政府係點啊？所以咁究竟 我 你建議政府， 我覺得咧應該係有一個恆常化啲諗一諗嘅方法。如果的士、小巴包括巴士，除了地鐵之外有可加可減機制的話，如果你只是用這種這樣的態度的方法，其實去按住個通脹，到臨尾一爆煲可能苦了市民。相反呢，你一個機制可能的士 okay,、 小巴專線小巴、那個、機因為專線小巴和的士和巴士都是四五年才加到一次價。 明白 ,OK。 其實應該有一個機制呢，好似地鐵咁樣去自動平衡翻，令到啲市民接受到，令到啲議員或者傳媒咧唔好對。 周國強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多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乌战事持续，俄军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发射三枚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击中酒店和购物中心，至少一死五伤。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到访乌克兰，他说对俄军滥杀平民感到震惊，承诺将追究加害者责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一致認為有關各方應該支持俄烏通過談判恢復和平。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表示，若果他以440億美元收購社交網站 Twitter 的交易完成，他將會撤銷 Twitter 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帳戶的永久禁令。马斯克在英国金融时报一场虚拟会议发表讲话，表示 Twitter 永久禁止特朗普的账户有道德上的错误，是极度愚蠢的决定，认为诈骗账户、自动程式账户等先应该被永久禁止。Twitter 在去年一月美国国会大楼冲击事件发生后，以煽动暴力为由永久禁止特朗普的账户。特朗普的发言人未有回应马斯克的言论。上海新增228宗本土确诊和1259宗无症状感染，增加7宗死亡病例。198宗确诊是以往的无症状感染，30宗确诊病例和1259宗无症状感染在隔离管控中发现。新增本土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是 87.3 岁，本身有严重的疾病。本港新增2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新情报的死亡个案有5宗，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死亡个案增至9139宗。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再多8名食客确诊，累计确诊食客增至17人，而所有员工已经接受检测，除了已公布确诊的一名厨师之外，没有其他员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个案只占整体确诊宗数小部分，相信对疫情的影响不大。日经平均指数报26,116点，跌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86美元，卖出1833.8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29，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3。人民幣6.735，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 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青朗公路噶。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观景台对出咧有交通意外，较早前咧咁而家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深井对出嘅就系、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观景台啊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咁而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长沙湾天主教坟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挤塞噶，由于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湾仔方向啦有交通意外，咁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维他大厦对出噶，就系、是、香港仔隧道出翻去湾仔方向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维他大厦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彩虹村。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路明道一段挤塞，车龙在胜利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而家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喺元洲仔。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啦，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郭生你好， 康文署要迟一个礼拜先开泳池咧，即系不满咯呢样嘢。呢、這个疫情都唔系今年啦，已经迟到两三年，我仲谂住准备去游水。 苏生你好， 啲市民咧，佢应该理智去谂件事，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人哋真系开唔到啊嘛，最终嘅康文署整好晒啲配套啊，请晒救生员先可以开啊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哇！喺老细，你行入嚟开会啫，唔使播晒音乐咁有型噶嘛？ 你估下系咩原因？俾啲创意我。 唔通你就系做紧实验，想睇下大家系咪觉得你有型咗？ 你点知噶？好，就奖你一阵负责写会议记录啊！ 哇！咁点系啊？你咁有创意啊？不如我再推介你听香港电台文教组科普节目《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2022年5月11日，行政会议批准的士落期加价3元，7月17日生效。 新增273宗确诊，元朗火锅店再多8名食客染疫。 2016年迷你仓4级火，死因庭裁定2名消防员死于不幸。 尹石月接管军队统帅权，展开南韩总统任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行政會議昨日批准了市區新界大嶼山的士加價的落期收費加3元，其中市區的士就是說落期會去到27元，那之後首段每次跳標加2毫，後段每次跳標加1毫，7月17日生效。這一個加幅都比業界之前的提出的加幅那個的方案的加幅咧係低嘅，咁政府就話咧係考慮咗唔同嘅因素啦，盡量去平衡各方嘅。繼續同咧周國強傾，周國強就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嚟嘅，早晨。 早晨，朱主席。 周國強啊，頭先就想問一下咧，因為加咗價之後咧，你哋係咪會直接即係就會係投放或者投資多啲喺一啲設備上面去提升個質素，會點樣做啊？具體？ 其實咧講真啦，我哋一直都同運輸署啦、政府一直有溝通嘅。隨著市民嘅需求啦，或者要個渴望啦，咁我哋都會組織呢個車隊啦，就會投放一啲七座位即係連埋司機係七座位嘅車俾啲乘客搭啦，咁希望可以提升到服務嘅質素啦。咁但係依一個情況裏面咧，但係依、這個提升咧係一小部分的士嘅啫，就唔係全部嘅，因為我哋明白到咧，市民有部分有需求咧，或者有要求，尤其是喺口岸啊，或者佢哋想坐一啲大啲嘅的士或者豪華的士裏面，因為我哋本身提供唔到服務嘅，所以俾一啲白牌車裏面咧，就好似大家有目共睹喺口岸啊或者機場裏面咧，見到好多乘客咧都坐一啲非法嘅白牌車嘅。咁我哋除咗希望提升呢個服務咧，去爭取翻我哋流失咗嘅客源嘅。 嗯 ，OK。咁而家有冇話諗住加車租咧？隨住呢一個嘅標價嗰度加價，車主會唔會決定加車租？個加幅又諗住係點咧？ 其實講真啦，而家大家有目共睹嘅，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我哋的士嘅收費咧，其實徘徊喺疫情之前嘅嘅車租都係8折嘅啫，咁今次嘅加價咧，可能咧，我哋會減少咗補貼嗰啲司機嘅津貼啦，因為講真啦，隨著個市況嘅好轉啦，個乘客多翻啦，咁但係其實我諗你話加車租咧，嗰、那個機會咧，我覺得唔係咁多，相反只不過可能調整翻咧，唔需要補貼嗰啲司機。即係喺疫情下流失咗嗰啲乘客量嘅收入嘅啫。 嗯，即係去翻疫情前嗰個嘅車租會係幾時啊？即係一加即係標價嗰陣就即刻係調整翻定點啊？ 嗱，依啲我哋都要一啲時間俾啲司機啊或者乘客適應嘅，咁我哋應該唔會立即加調整翻嗰個補貼嘅。但係我相信咧，個車租咧只能夠去翻之前疫情之前嘅車租嘅啫。 嗯，觀察幾耐咧？你哋預觀察幾耐先會調整啊？咁 我諗起碼都半個月至一個月啦。因為市民都有啲適應期嘅。咁但係就唯獨是係有一個失望啦，因為政府就喺公開場合喺度講話，想幫我哋的士提升個服務質素，另外提升啲司機收入裏面，幫我哋爭取到多啲人入行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话咧，你见到啦个燃油费咧由2.5去到5.5，个司机净系个油费支出咧已经加咗成倍啦，多咗100元啦。咁但系喺呢个过程期间，你见到呢11% 喺5年加11% 里面咧，根本系低于通胀嘅。咁我谂我哋业界都要谂一谂，点样同政府倾一倾，会再点样？你口口声声就话帮我哋提升个收入，去增加多啲人入行啦。咁但系今次呢个调整收费咧，完全做唔到或者帮唔到手。 OK， 好啊，唔该晒周国强，多谢你。周国强系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嚟嘅，会唔会你都系一啲前线的士司机或者成日搭开的士嘅市民？点睇今次呢个嘅加幅咧？7月17日咧就会系加价啦，落期嚟讲咧就系加3元嘅。1872311，有廖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廖生，请讲。 我咧就觉得今次加价咧24元都系27元，非常之少噶。 嗯， 因为而家平时我哋因为我揸咗好多年的士啦，90年揸到而家噶啦。 市区的士你都系嘛揸？ 系啊，我前司机啊，我前司机先，我系红的嚟嘅。 嗯， 咁由90年到而家噶啦，揸到。咁其实好多客咧， 佢出現嘅時候咧，佢嘅熱度會搭，唔需要就唔搭。咁而家24蚊好多都加幾到25，有時邊度30噶。嗰個劇本24蚊標唔標？啲市民都知道我哋都辛苦同埋嗰個嗰、那個價錢非常之即低嘅，因為我哋由五年前由24蚊一個早餐，25蚊加到而家睇住30幾蚊早餐。咁我哋五年，你諗下五年先加次價加3蚊，平均一年你覺得加幾錢咧？ 嗯， 加炉子系咪好笑啊？真系好笑啊！我哋的士其实你话个服务唔好，其实唔系唔好啊，系好啊。问题你个加噶加得太少啊，咁边有心机啫？揸咗只旗都食唔到个早餐。我想问你主持，而家个早餐几钱啊？啊， 所以会令到系咪头先话即系可能收入比较少啦，令到你哋冇心机，咁从而系咪都影响到个表现定系点啊？你意思系 真噶？因为我哋排队。排一轉排20幾蚊，排24蚊唔掉標。我想你有冇心機，有冇服務好唔好啊？我覺得係咪先？即係其實即係人心欲做嘅係咪啊？即係如果你政府亦都希望佢即係幫助我哋，因為好多有即係頭先嗰個杜生同我講過，因為佢實在太多啲白牌啊，即係嗰啲合法嘅 Uber 車咧，令到又搶好多生意啦。啊，加埋你哋政府都即係派得禁區俾我哋。一个市民投诉，譬如你Sogo 以前停得到车嘅，而家又Sogo又唔俾停啦，有7至12，咁我哋点去？即系咁，我哋揾个客都唔敢停，停车而家收540蚊收埋，你俾咗禁区，放宽禁区俾我哋，咁我哋先可以有服务啲客。有个婆婆成日闹我，喂司机，我西环坐过嚟Sogo，你唔俾我落，我佢唔行得，我先搭的士，喂我碌上停俾你，但系政府唔俾我停Sogo前后。 即总之都系有好多嘅限制啊！对于前线司机嚟讲，对于今次加幅咧，佢就觉得系太少啦。咁呢个系廖先生嘅睇法嚟嘅。仲有陈婆婆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陈婆婆，请讲。 系啊，有情，我哋咧就喺马斯道同洛克道交界嗰度喺度等车啦。咁嗰度天桥嗰度咪有好多的车可以落嚟转左转右噶嘛？佢见到我哋企喺度已经递手咧，佢已经转咗弯，驶咗去筲箕湾嗰边啦，就唔落嚟我哋呢度去上环嗰边啦。 呢个系经常出现嘅情况嚟噶，定系因为你成日都喺嗰度搭的士嘅系嘛？ 多数我哋去复诊咧，就阿伯个脚唔行得噶嘛，唔系好行得。去復診，所以才搭的士去鄧兆堅那裡咯。咁有一次呢，去復診我哋又企喺度啦，就有車俾我哋上啦。上到去呢，我哋話去鄧兆堅啦，由羅克道同馬斯道嗰度去鄧兆堅啦，係咪啊？佢又走去兜路喎，收咗我哋幾多錢咧？收我哋30幾蚊啊，36、37蚊嘛。咁仲有啊！咁有一次我出院啦，喺医院喺律敦治嗰度就排队搭的士啦。出院我自己一个人，咁轮到我嘅时候，咁咪有人落的士落车，我咪上车啦。我已经问过佢，我话上唔上得车啊？咁佢话上得车，咁我咪上车啦。上咗车，佢又驶咗出去，差唔多到路口。我已经话俾佢听，我话去翻去洛克道嗰度马斯桥，唔系马斯道嗰度啊。咁你行到去十字路口嗰度咧，佢嗰架的士系嗰啲新嗰啲面包车咁嘅，行到去出到去大马路嗰度，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记得咗就接咗客啊咁啊，你落车啦咁啊，咁我话。你叫我落车，我话我问过你先上车噶嘛？佢话哎呀，我唔知啊咁。咁我话而家点啊？我唔肯落车咯。咁你话不如我车翻你去医院门口嗰度啊？你话几搞笑啊 ？OK， 唔该晒陈婆婆，讲到佢好多复诊啊，嗰啲就系去到医院啊等等咧，搭的士嗰个嘅经验啊咁。嗱，今次嘅加幅啦，行会就批咗的士啦，7月17号起加价啦。咁其实喺提出呢个建议之前咧，都咨询过交通咨询委员会啦。咁啊，成个情况咧，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同时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林志远，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林志远，点睇今次呢个嘅加幅咧？ 今次个加幅就原则上就唔系好多嘅、嗯，但系对于普通小市民嚟讲咧，即系观感上系有啲难受嘅，因为始终而家个经济环境唔系咁好啦，失业率又比较高啦，咁普通市民就会觉得点解话而家又嚟加的士费咧？咁但系另一方面，如果你睇翻的士佢哋嘅营运环境嚟讲咧，除非你系租车啦，咁就勉强可以保持到个收入。如果你话系车主，或者是自己有架车自己去揸车，就你睇到政府俾我哋嘅文件同埋调查咧，佢哋个收入的确系有显著嘅跌幅嘅。 嗯，嗱，睇翻其实业界嚟讲咧，喺2018年咧就申请加价啦，咁佢哋咧落期嗰个收费咧就希望分别咧就系加6蚊、6蚊同埋7蚊嘅，咁啊首段咧就每跳希望加2毫至3毫啦，后段咧每跳标就希望加1毫至2毫嘅。嗱呢一个嘅幅度咧都系高过而家政府咧批准嗰个嘅方案嘅，呢个系咪都交资会睇过佢哋呢个方案衡量过之后觉得太高咧？衡量嘅因素又点解觉得系太高咧？ 我第一咧，我唔可以代表交资会讲啦， okay, 因为啲讨论保密嘅、 嗯。 第二咧就系、是、喺交资会唔同嘅委员都有唔同嘅意见。就以我自己为例咧，其实我相信政府都系衡量咗而家个经济环境啦，同埋嗰个疫情状况，就作出一个调整咁样嘅。一方面就、嗯佢哋要保持翻的士自己嗰個生計先得㗎，即係而家的士如果佢繼續營運唔到嘅，咪賺個服務質素會下跌咯。咁、 嗯、 另一方面就係、是、始終市民嚟講都可能有啲保留嘅，就係、是、經濟唔好啦。第一，第二就係佢哋希望個的士嘅服務質素可以提升，好似頭先啱啱嗰位婆婆講。就有陣時有啲的士，即、就、係、是、有啲叫害群之馬啦，就影響咗成個行業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都睇到嘅咧，就係、是、我自己嘅感受，我都有去分享嘅，就係、是、尤其喺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到近年嘅疫情咧，普遍嘅市民有陣時搭的士咧就有啲猶豫，尤其舊年我哋都知道有啲疫情喺的士度爆發啦。咁、 嗯、 我成日都讲噶啦，我话如果经营不善或者经营困难嘅时候，系咪应该减价而唔系加价咧？咁即系就算喺业界，佢哋都知道就系佢哋有啲竞争力大啲嗰啲咧，就系唔按米标收费嗰啲咧，就可能奇门遇市。咁呢样嘢咧，其实的士行业佢哋自己都应该要去考虑下，佢哋点样可以保持翻个质素，亦都可以保持翻个竞争力。 嗯，咁所以你觉得今次嘅加幅会唔会好似你所讲，反而系令到啲市民少一搭的士，可能令到佢哋成个行业嘅收入系更加少咧？ 嗱，呢样嘢就好有趣嘅，即系我哋读经济嘅咧，就会睇嗰个所谓需求弹性。而家如果都搭紧的士嗰啲咧，我相信对佢哋嚟讲几蚊就唔系一个大影响嚟嘅。反而我就系担心，如果话真系疫情有啲反复，又或者經濟個情況，尤其而家我哋香港面對好多唔同嘅外在因素啦，又有加息啦，又地緣政治嘅關係啦，會影響到個經濟嘅話，咁自然咧就影響咗啲市民去搭的士嘅意欲。始終香港嘅替代品比較多，就算而家巴士都好，因為嗰個沙中線過海段通車咧，都開始話要cut班啦。咁的士當然佢個市場有少少唔同，但係個需求彈性都影響到，其實佢會睇到早排。尤其二三月嘅時候，成條街都擺滿曬的士，都冇人搭嘅，即係市民可以找到佢哋嘅替代工具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喺車主各方面，佢哋有成本啦，譬如佢哋要對出租司機嚟講，佢哋車租係減咗嘅，佢哋承擔嘅保險費用啦，根據文件所講都係話高咗啦，一啲維修費用高咗啦，一啲前線嘅司機嚟講，一啲現有嘅成本亦都高咗啦。今次嘅加價係咪可以補到佢哋講到頭先呢啲嘅成本嘅上漲咧？ 我相信就對於多啲車主嘅影響會大啲咯，因為我哋琴日你一睇到都有啲司機都有同我講就都開始加車租啦，咁佢哋可能嗰個增幅就會喺嗰度出翻落去。咁啊，另外一方面就係佢哋自己嗰、那個經營環境嚟講，我相信保險嗰樣嘢一直的確確影響到佢嘅。反而嗰啲司機咧就係、是、燃料費，即係氣費嗰啲比較影響深啲。咁啊，我唔知一加一減。对于司机来讲我想都争不到几多的应该、 对前线司机来讲，刚才都提到车主可能会加车租，当然都会观察一段短的时间，最终会不会真的受惠到呢？在加完价之后落到袋子就在前线司机上，你自己预计 呢样嘢我相信咧，就应该政府需要去紧密啲睇住啦，唔系话佢当初就系想嗰啲司机，甚至乎系自己揸埋自己架车嗰啲司机都可以得到好处嘅。呢、个数字咧，反而真系反映到究竟加幅嗰度究竟几多落咗司机度，几多落到车主度，我哋都。當然希望就係唔好淨係落曬落車主度啦，有啲可以落到司機度，始終佢哋喺前線嗰度運作啊嘛。 嗱，今次加價見到運房局都話希望即係佢話業界咧都希望增加司機嘅收入，就吸引新人入行，亦都鼓勵業界咧係改善服務，投資一啲新設備去提升服務嘅質素嘅。加價對於整體的士服務嘅質素嘅提升，你自己覺得係咪一個直接嘅關係，同埋幫到幾多嘅？ 我相信喺過去嘅經驗嚟講，這個嘅因素就會微啲咯，因為始終佢唔會為咗嗰幾蚊啊，或者就算而家你睇翻啲資料都好啦，一個司機佢哋每一個月嘅收入大約係19000上下咁上下，咁如果佢自己揸埋自己嗰啲，可能仲有其他因素喺度，咁你加得幾多啊？咁而實際上，如果我哋想提升個服務質素，一方面睇下政府點樣去處理，可以增強個競爭；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喺科技嘅運用方面咧，香港係的確比較落後嘅。就算你睇下其他地方，就算內地或者外國都好咧，喺科技應用上咧，係一方面可以令到乘客嗰個服務質素提升啦。另外一方面，就算司機都好，而家發覺香港好多的士仍然係周街兜嚟。兜客嘅，但系你喺內地都好大城市，佢可能架的士就停咗喺度，咁啊等個 app 嚟 call 佢架車，咁可能佢哋仲會賺多咗，因為個燃料費少咗，其他方面嘅支出又少咗，咁呢方面香港啊可能的確確係落後得啲。 所以整體佢頭先話要吸引新人入行，要喺個服務質素提升，你覺得可以再點做咧？ 政府應該引入睇下，考慮下點樣可以 motivate 或者係。鼓勵下佢哋用下科技。另外一方面就係、喺司機嘅角度，甚至車主嘅角度，佢哋都要睇下點樣新人入行，點樣可以等佢哋過渡。因為初咧入行嘅時候收入始終少啲㗎啦，你唔熟路，咁亦都有陣時我哋都要知道就係做的士司機其實都幾辛苦㗎，坐喺架車度。咁新人嚟講，佢有其他行業。佢咪揀其他行業咯，咁呢個的確係一個生態整體上嘅問題嚟。 政府都話檢視整體的士車隊嗰個管理制度有三項建議，其中就係引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這個之前都提過噶啦。嗱，這個制度你覺得同現時道路交通條例都有一啲同的士相關嘅罪行，係咪都係重複咧？既然有呢一啲罪行，有一個嘅條例喺度，再引入呢一個嘅制度，其實有幾大嘅幫助咧？ 其實而家我睇到嘅幫助就唔係好大，咁都要去具體落實到去究竟司機點樣感覺，因為而家你其實就算頭先婆婆講嗰啲例子嚟講，拒載啊，甚至兜路啊嗰啲情況咧，其實而家現行法例都可以規範到嘅。但係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如果你真係要去捉啲司機嘅話，淨係個法律程序都係一個問題啦。咁變咗你係咪真係可以提升到個服務咧？我自己一向傾向於嘅咧就係、是、懲罰當然要，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點樣鼓勵佢哋可以提升到佢哋嘅服務質素係更加重要。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遠，多謝你。林志遠咧就係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噶。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咧，對於今次的士加價或者整體的士嘅服務啊，而家有一啲嘅建議話係咪可以提升一啲嘅的士嘅服務質素啊？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有馬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 你好，你好，馬先生。 係早晨，係啊。是啊，我是一个嗰啲小车主嚟嘅，咁我都想反映一下嗰个的士个成本嗰啲，因为其实而家出面有啲都有啲误解，其实之前周生佢哋都讲过㗎啦，基本上佢喺报纸上都讲过嗰啲保险加得好犀利，唔好讲咩，讲我自己为例，即係我哋自己唔揸嘅，但啲司机咁之前佢有少即係有啲意外啦。今年嗰個保費加上呢個泰加話唔做，揾第啲銀行揾第啲保險公司做，我估計佢頂籠都係加譬如佢上一年都差唔多成30000蚊，我諗佢都係加即係譬如50-60，今年報出嚟個價竟然係60000多蚊，我都冇聽佢繼續係60000多啦， 即係加咗一倍啊？係咪加咗一倍啊？ 加咗一倍不止，佢话加 loading 加 65%、 嗯、 去到个时间根本系紧迫到得个几月买，你知而家喺呢个运输处咁样，你都冇可能再嘅，变咗即系讲句肉酸啲系硬食噶。 嗯， 咁你谂下，净系计嗰个保险已经为成百几蚊日，再讲翻依家疫情。唔好講有啲直情係冇人揸啦，就算有人，我哋都叫好彩，全部即係啲老伙計。你嗰啲四座五座，嗰啲四座嗰啲差到，你知唔知有啲直情真係$100租嘅啫。 嗯，即係你哋車租減咗，你意思俾佢哋？ 減，即係又、嗯、即係你話翻翻以前，我諗依家你如果唔係通關嘅話咧，我諗你都唔使處置啦。到而家都未。即係由2019年開始到而家都唔使掂過去返以前嗰個價錢。咁你而家去到嗱車房又加，胎又加，入油司機基本上又加。咁你諗下的士五年冇加過嘅，其實嚟講其實真係好艱難嘅，尤其是我覺得保險嗰方面應該係要 明白。阿馬生講到各種嘅成本，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 分别加两毫同埋一毫，平均加幅几乎达到14%。新收费将会喺7月17日起生效，届时市区的士最低收费系27元，市民百上加斤。港府话明白到加价会增加乘客交通开支，强调加幅已经系低过业界建议嘅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嘅报道就提到。對於政府批准的士加價方案，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君成指出，對於今次加幅低過業界建議的落期收費加6至7元感到失望。有市民就直言，當下百物騰貴，當然不希望的士亦都加價，日後或者會搭少啲的士。不過有市民就表示，而家市道差，的士司機亦都需要謀生，加價是理所當然。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九龙湾淘大工业村时昌迷你仓6年前发生4级大火，焚烧5日4夜先至被救熄。高级消防队长张耀星同埋消防队目许志杰救火期间先后殉职。死因庭喺旧年嘅9月就住事故展开研讯，传召一共71名证人，经过65日嘅聆讯。死因裁判官王伟权寻日裁定两名死者都系死于不幸，强调他们在入火场救火途中英勇殉职，行为令人钦佩，充分体现消防员担当的精神。王伟权又提出多项建议，促请消防处检讨内部信息传递的机制，时昌增加员工遇上火警时以保护租户安全为首的意识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時裝迷你倉2016年6月大火發生之後，消防處在同年開始對全港迷你倉執法，6年來向近1000間迷你倉發出通知書，要求消除火警危險，當中大約220間未有遵從遭檢控，到現在49宗被定罪。明報翻查最新資料，有6間迷你倉被法庭定罪並且發出火警危險令之後，到現在仍未消除火警危險而遭消防點名，當中2間的火警危險令更加已發出超過4年，都是屬於時昌的分店。時昌迷你倉負責人時景恆說，業界已經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消防處規定，但被駁回，現在正考慮是否上訴，如果現在糾正會對他們很不利。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昨日新增273宗新冠確診個案，包括27宗輸入個案。衛生防護中心首次透過疫苗通行證聯絡元朗火鍋店、牡丹金閣上品火鍋爆疫當日在場的100多名食客。咁昨日再發現多8名嘅食客被感染，該群組累計有20人受感染，全部病徵輕微。防护中心相信食肆感染是普遍情况，但是由于都接种过疫苗而病情轻微，呼吁公众必须要使用疫苗通行证。另外，社署要求全港院舍院友和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发现大约有30宗怀疑复阳个案。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还有大约50日就换届，年初提出重组政府架构的特首林郑月娥说到，早已经表明重组架构方案需要获下届特首当选人同意才能够落实，现在他正等待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方案提供意见，他已经通知李家超时间非常紧迫，希望尽快知道他的看法。 另外，林鄭月娥強調，在未來50日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有望下月恢復二讀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法案。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死因庭裁定6年前牛頭角淘大工業村迷你倉四級火當中殉職的2名消防員是死於不幸，亦都揭示起火單位的間隔複雜有如迷宮，部分走廊闊度未符合防火要求。尽管消防处早前已经发出消防安全守则，市面的迷你仓过半未有遵守相关守则。社评话，面对血的教训，执法部门必须要严谨执法，加强巡查。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港府批准的士加价申请，巴士公司在今年元旦之后已经率先加价，多条专线小巴、电车等亦都先后向运输处申请加价。今年房委会会检讨公屋租金，居民面临加租压力。政论话，以港府对加价申请无任欢迎的作风，苦日子仲在后头，社会稳定就无从谈起，执政者岂可不戒。东方日报政论。 经济日报社评话，本港去年底爆发这一波疫情之后，居民持续出现净外流，屡屡有外资银行调员海外、国际学校债价下滑等等的报道。社评话，为了推动本港重返增长正轨，两任特首今后需要合作无间，重速和内地商讨怎样以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为大前提，适当安全放宽限制，以免拖慢北向通关的进程。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南韩总统尹锡悦昨日宣誓就职，他的外交政策取向将会牵动东北亚以至整个亚洲局势，中美新一轮的外交暗战亦都随之展开。社论说，尹锡悦需要务实应对，即使有意奉行亲美外交，亦都没办法忽视中国和北韩的存在，需要在中美朝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贸然打破这个脆弱的军势，首当其冲受害的只会是南韩。星岛日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返亚街老街啦。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九龙城法院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亚街老街去九龙城，近住九龙城法院呢一段呢仲係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启德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彩虹道对出，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这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界限街近住窝打老道。在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老围，马鞍山路那边车龙就去到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都是非常多车的，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老围，大埔公路的马料水段去沙田方向近住丽平路回旋处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中文大学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安泰村志泰楼、沙田石门村喜石楼、大角咀维港湾五座、何文田常乐街三号冠希苑、沙田博康村博安楼、大埔中心九座、西营盘德富道西227-233号康明大厦、湾仔轩尼斯道117-123号轩尼斯大楼、大埔富亨村亨泰楼和石硖尾村美影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对于范美和罗峰所加的接吻戏非常嬲怒，还要求范美重演，但是范美就拒绝，还告诉林湘知其实是莫向晚要求导演所加的，于是林湘就说要罢演。到底莫向晚会怎样处理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5月11日，行政会议批准的士落期加价3元，7月17日生效。 新增273宗确诊，元朗火锅店再多8名食客染疫。 2016年迷你仓4级火，死因停裁定2名消防员死于不幸。 尹锡悦接管军队统帅权，展开南韩总统任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路傾緊呢，就係有關於市區新界大嶼山的士落期啊，收費加價3元咁啊，2公里之後路段首段每次跳標加2毫，後段呢每次跳標就係加1毫，7月17日生效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頭先都提到有關於一啲車主或者司機喺疫情之下嘅唔同嘅成本啦，或者收入成本嘅增加啦，收入有啲減少啦。頭先同一啲嘉賓傾到嘅，今次嘅加價係咪幫到佢哋咧？加價對於一啲的士業界嚟講，究竟係好處大啲定係壞處大啲？會唔會因為咁客可能會少咗，甚至流向其他嘅交通工具呢？咁啊，另外都提到喺文件嗰度都話，業界希望咧係可以透過增加司機嘅收入啦，吸引一啲新人入行，並且藉此嘅鼓勵改善服務，投資更加多嘅新設備，去提升整體的士服務嘅質素嘅。你自己又點睇呢一點咧？係咪真係加咗佢哋嘅收費，佢哋嘅收入增加，的士嘅服務會可以改善到咧？1872311，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 姓何嘅， 何生，早晨， 系早晨嘅， 请讲。 的士加价咧，应该系啱嘅。 嗯， 你就4年啦，我哋做司机嘅真系，即系要俾嗰个打理人同埋嗰啲油摩咧，哇！ 啊，何生，你系咪开咗个收音机啊？有嗰个回音比较大啊，删细少少先可能要。 OK， 好，得未啊？ 可以可以，请讲，继续。头先讲到话油嗰个钱贵啊嘛，系嘛？ 系啊。 嗯， 我哋依家嗱，每日行200多啲咧，就要即系1元1公里啊！即系依家呢个时间，1元1公里，咁我哋行200几蚊啊，200-203公里就200-203蚊啊，差唔多。 整体嚟讲，有冇话即系呢个油费贵咗？你哋自己净收入嚟讲啦，即系落到袋。 净收入啊， 系咯。 依家系政府有好似有2蚊，即系5月份开始有2蚊嘅。 嗯，即系嗰啲补贴你讲紧，嗯。 啊，補貼嘅，咁已經係幫咗一大忙。咁已經仲有嗰個打理人，即係嗰啲租嘅問題。 嗯、 哇！即係佢哋知道先噶嘛，知道起標錢已經係度諗住加租啦。但係加幾多我哋未知。 諗住加，但係可能都係到7月真係正式加價嗰陣先至會做嘅啫嘛。 預備加先啊，傾咗噶啦。 即系倾好晒噶啦，我估计，因为早前有啲师兄都话，喂，你人哋加租咯，你哋加未啊？我未知，总之佢未通知我。 嗯，不过之前佢哋系咪都减咗车租去疫情期间？系咯，即 疫情嘅时候，你当然系减。疫我哋而家$330， 嗯， 疫最高嘅时候经常系460。 咁你預佢日後所以所謂加翻係調整翻去460嗰個原本個水平嘅， 未到460嘅，佢唔敢咁一下加翻上去嘅。 嗯， 啊，即係我估計$450唔走得甩噶啦。 O K。 系啊，$450唔走得啦噶啦。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我哋就系一个的士司机嚟嘅，讲到一啲成本啊，包括车租啊、燃油等等嘅情况，佢都担心到啦，即系加咗个车费之后，嗰个车租会调整翻，可能会再加翻嗰个情况嘅。有黄生，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又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题目啊。男子组合 Mira 咧嘅演唱会咧，早前就开始卖飞，咁啊出现一啲黄牛飞，甚至有一啲嘅卖假飞嘅情况。咁其中咧就话有一名嘅女事主咧喺网上嘅社交平台咧，用$10,000买两张呢个嘅演唱会嘅门票啦，相关呢个门票啦。咁去到交收嗰阵咧就话发现咧嗰啲门票咧系一啲影印本嘅假飞嚟嘅。咁啊，最终警方就系即系到场调查，亦都系涉嫌以呢个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管有虚假文书拘捕相关呢一个嘅买家啦。咁对于呢一啲炒黄牛飞嘅情况，又想同一位嘉宾一起倾下。有香港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余米基，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余米基。其实喺演唱会有炒卖门票嘅情况，经常都听到噶啦。一有炒卖，一有一个嘅演唱会，如果受欢迎，会出现一啲黄牛飞嗰个嘅成因，同大家喺经济学上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同埋系咪门票需求高嘅话，就一定会出现黄牛飞嘅咧？咁即系嗰个嘅经济学上嘅解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 其实本身好简单嘅啫，因为你演唱会本身嚟讲咧，就场数有限，因为资源分配嘅问题，你始终资源有限，你唔可能开100场、200场。咁所以如果嗰个组合受欢迎嘅话呢，好似蓝之初 Mira 咁样去受欢迎嘅话呢，你而家开咗10场，你加极都有个限度㗎嘛。咁所以你嗰个供应呢就一定系封顶㗎啦，大家知㗎啦。咁但係个需求呢基本上就好大好大嘅。咁因此嚟讲呢，就係、是如果嗰个营运商定价好似而家定价唔系太进取啦，我睇到。咁所以个问题呢就係、是、会有黄牛出现啦，即係话会有啲人买咗之后呢会再去炒卖返出去囉。 炒卖呢啲飞对于主办单位或者对买飞嘅市民嗰个影响系啲咩呢？ 其实最重要就系、是、主办单位损失嘅，实际上买飞嘅市民嚟讲就要小心啲啦呢样嘢，因为始终你有利益嘅话咧，就有好多人从事所谓非法活动噶啦，即系话啲不合法活动啊、行骗啊各方面啊。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攞張飛去炒賣嘅真飛嚟嘅各方面，而又主辦單位冇話唔俾嘅話呢，咁損失呢實際上就係主辦單位嘅因為主辦單位因為佢叫價低嘛，咁所以就變咗個利潤就去咗去炒賣嗰邊囉，就唔係個主辦單位賺到錢囉。 但係從一個主辦單位嚟講啦，頭先你提到話如果佢嗰、那個即係票價係低過一個市面可以提即係願意俾嗰個錢呢，就可能蝕就蝕咗一個主辦單位度啦。但係佢哋點樣判斷個門票點定嘅時候應該要點樣做呢？佢又唔可以定得即係過分高嘅，但係點樣為之叫過分高，點樣為之叫做適合，點樣又適合得嚟又唔會俾黃牛黨嘅出現，係究竟可以點樣做呢？ 其實有幾個做法嘅。其实主办单位自己点解定个门票低啲或者各方面嘅原因咧，有佢自己嘅经营策略嘅。即系话可能系一个经营策略，就系开头去打算唔知个组合啦，可能佢觉得阿 Mira 系好红啊，开心。咁但系其实或者佢都唔知道10场系咪多得滞噶嘛。咁所以一开头咧，佢可能保守啲嘅。咁出嚟睇下个卖飞情况。如果卖飞情况好多黄牛嘅话咧，佢主办单位其中之一个方法咧，就唔系定价啦，就加场，系咪啊？十场加到20场，突然之间将啲所谓门票咧就多咗一倍噶啦，咁黄牛就冇得炒噶啦，咁你利益咧就翻翻去主办单位嗰度，同埋主办单位仲有几个方法嘅，其中之一个方法咧就系、是、譬如话同一啲所谓赞助商营运商咧合作，预先售票啦，即系话你如果想预先售票就要用边张信用卡类似呢种嘅嘢，咁咧主办单位收钱嘅都。我同啲信用卡公司或者啲网购公司合作嘅话咧，网购公司会俾翻钱主办单位咯，系咪啊？咁所以账单本身系收到钱嘅， 咁如果主办单位直接自己想做嘅咧，其中之一个方法咧，就我谂今年 DSE 嘅考生都知噶啦，啊，呢个题目系考呢样嘢嘅，本身就系可以用一个我哋叫做荷兰式拍卖啦，啊，咁咩叫荷兰式拍卖咧？就啊，你将个价钱定得比较高，啊，譬如而家我哋黄牛见到可能去到40万或者44万，啊，咁你唔系定44万咯，喺网上做，啊，咁咧可能每三个钟咧就减1万，啊，咁你觉得44万系啱你嘅？你咪入去禁制买票咯，系咪啊？咁但系你觉得唔啱嘅，等系咪啊？你认为冇人买嘅44万，咁你咪等三个钟啊，等佢减咗1万43万。咁个电脑咧就自动咧，每三个钟头咧就会减一次噶。 嗯。 咁减到咁上下咧，你觉得啱嘅，你咪入去买咯，系咪啊？嗱，有个问题就系话，唔同嘅人，有啲人觉得可能系3万系一张门票，佢觉得值噶嘛？有啲人觉得40万一张门票值，有啲人觉得1000蚊先值嘅。咁大高者得啫，你願意俾嘅你咪買咯。咁所以變咗咧，嗱唔同嘅座位咧，每一個座位價格都可以唔同噶。因為你俾多啲價錢嘅話，因為佢嗰陣時可能40万，你係第一個入去買得你一個嘅啫，任你揀嘅乜嘢握手位都你可以揀到噶啦。咁所以每一個座位嘅價錢就唔同啦。而且咧，所有嘅錢咧喺依個咁樣嘅荷蘭式拍賣嘅情況之下咧，就會去咗個主辦單位嗰度。咁而家點解可以做到呢？因為可以喺網上做。网上做一个成本是低的，啊，因为用电脑你用网购的形式嘛。 Okay. 啊，那么情况之下呢他就拿晒的了，啲着数。 OK， 嗱，左一左你是袁伟基，有一个嘅消息要读。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粉岭加福村福乐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嘅咁。嗱，继续同阿袁伟基倾，我实想知道啦。头先你提呢个荷兰式拍卖，即系由一个高价开始买门票，一路就逐渐去将个门票价格降低啦，直至买晒为止啦。系咪可以完全杜绝呢一个嘅黄牛飞咧？如果对于即系用一个价高者得为原则嘅。對於一啲經濟能力相對低的支持者冇辦法入場，又公唔公平？尤其是啲場地，可能好多都係政府嘅場地。 嗱，如果你政府場地就第二隻古仔嚟嘅，因為如果政府場地佢本身嚟講咧，佢嘅分配資源咧就唔係話係以利潤行先噶嘛，係咪啊？佢係以一個所謂公眾市民可以用到依方面嘅設備啊，或者用到依方面嘅設施嚟到作為一個所謂招來噶嘛啊。咁所以嗰方面嚟讲咧，就要睇下营运商点样考虑个问题，啊或者政府点样规定啦。如果政府规定话要一啲所谓低收入嘅人士，或者系俾唔起所谓几千蚊买张门票嘅人士都可以入到场嘅话咧，咁政府咪可以做一个规定，或者营运商喺某一个情况之下以一个抽签嘅形式啊卖出去啦。咁但系有个问题咧，我哋好难杜绝个黄牛噶，因为有利益喺度啊嘛。譬如话我系买唔到飞，但我抽到一张300蚊嘅飞，哇！但有人出3000蚊同我买。咁我算啦，唔睇啦，系咪？我代咗啲现金去算数啦。嗱，咁就好难杜绝嘅。实际上就但系如果你纯粹系以作为一个所谓价高者得嘅形式咧，就大部分都可以杜绝到噶啦。咁当然有啲人就会话：，喂，我啱啱过咗时间入唔到，我系要想买呢个位嘅飞啊，因为嗰个人40万买咗，而家谂下，我50万买啊，咁你都可以有一个所谓炒卖。不过咧。以荷蘭式拍賣嚟講咧，就炒賣嘅活動咧就會少好多噶啦。咁、 okay. 但係記住，始終都係一個所謂市場運作咯。因為而家依一個嘅所謂娛樂事業啦，係營辦商做噶嘛，唔係政府做噶嘛。政府只係俾出一個場地噶嘛。咁所以對於你話公平分配嗰方面咧，我覺得始終認為因為唔係柴米油鹽嚟噶。你話柴米油鹽民生嘅嘢咧，政府就一定要落重手去監管，唔好俾你搞到4-5万一袋米咁梗係唔得啦。咁但系如果你營辦商嘅話咧，交翻俾市場決定啦。營辦商有啲靈活性，佢自己點樣去用市場策略去處理個問題，會比較好啲咯。 之前其實政府喺2018年咧提出個考慮，用一個實名制去買飛嗰個情況嘅。不過見到演出業界都提出一啲困難，例如執行上嘅困難啦，入場前可能又要即係做一啲嘅檢查身份嘅即係程序等等啦。經濟學上贊唔贊同呢一啲喺供求市場之下加用呢一個實名制嘅方法？喺成本上面又會唔會增加咧？ 其實成本會增加好多嘅，因為你用實名制嘅，其實政府而家你康文署部分咧你 book 場咧都要有身份證啊各方面噶嘛。嗱，你執行上係你唔係淨係入場啊，你買飛嗰陣時你要執行噶嘛，因為你實名制買飛啊嘛。系咪啊？咁就算喺网上买飞，就话你又要出身份证，除非你有电子验证嘅啫。但系香港唔系咁普及啊嘛，即系已经有电子验证嘅所谓电子身份验证啦。咁所以你喺买飞嗰度咧，你已经验证佢啦，因为实名制啊嘛，系嗰个人买飞噶嘛。 咁你跟住嚟讲咧，就要去到入场嗰阵时咧，又要验证一次。记住，而家我哋仲要搞防疫，入场已经有一啲步骤要做噶啦。咁你再加每个人要验身份证，咁个成本其实好高好高噶。所以实名制，尤其是呢啲咁大型嘅活动咧，你记住，佢一个演唱会系。唔系几百人、几十人去噶、咁所以太多人咧，个成本系非常之高嘅，所以好难做到嘅。实际上， 除咗呢个成本之外，会唔会直接影响到嗰个嘅需求嘅？即系啲人可能见到话要可能早一段时间要去做一啲嘅身份嘅认证先至入到场，不如我唔买飞啦咁。呢、这个机会大唔大咧？ 其实都系大噶，因为你一开始买飞，你已经要用身份证验证噶啦嘛、因为跟翻嚟噶嘛。去到后来再入去嗰阵时候，又要俾大量嘅时间成本嚟到排队啦，咁、所以就变咗有部分真系即系当然啦。如果你个组合系好好受欢迎嘅，大家都愿意嘅，即系有阵时啲人去玩咧，可以排几个钟头队噶嘛，系咪啊？咁但系当然有少部分人咧，可能就算啦，我哋都系留翻去出即系出之后啲 DVD 啊、啲记录啊先睇啦。咁其实会影响个营办商嘅运作，除咗成本之外咧，个营办商嘅利润其实都会减少嘅。 整体嚟讲，你赞唔赞成政府系介入呢个市场运作嘅角色去处理呢个黄牛飞嘅问题？ 其实我个人就唔赞成嘅、因为睇咩黄牛飞，我头先讲过啦、如果嗰个系柴米油盐嘅有关系嘅，即系同民生有直接关系影响嘅咧，政府要介入啦。当然就、或者佢个分配嘅原则啦。我头先你所讲，即系好似啲场地咁，政府分配嘅原则唔系赚钱嘅。是俾大家一齊用嘅，你攞去炒賣咧，咁政府梗係要介入啦，係咪啊？啱唔啱咁或者有啲消非法活動啦，咁但係既然非法活動咧，就一定係有一個所謂我哋政府已經有法例監管，所以先叫非法噶嘛。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政府就要都係要睇睇點樣可以監管啦，堵塞啲漏洞啊各方面。但係如果純粹一個娛樂嘅，而家呢個係娛樂噶嘛，一個所謂係市民娛樂嘅咧。基本上就唔需要嘅，因为是市场活动啊嘛，由营办商谂掂佢要赚钱，佢要赚几多钱，佢点样灵活运用佢嘅市场策略咧，就佢自己处理，咁啊方便啲，因为始终香港系市场经济噶嘛。 OK， 嗱，袁伟基，我想转头咧，九点半钟之后再同你倾多一阵，因为咧而家讲紧呢啲门票咧，好多时候就分公开发售，有啲就叫内部认购，有啲讲法就话系咪内部认购嗰度嘅部分少啲，公开发售嗰度多啲，有机会咧令到呢啲黄牛飞嘅。即系现象可以减少咧，咁我都想再同你讨论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嘛。 好， 唔该。袁伟基咧，香港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西贡区录得超过70毫米。预料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海关上月底开始一连两星期采取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供应本地冒牌货品活动。行动中检获大约80000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手表、电话配件、太阳眼镜和时尚配饰，估计市值超过2200万。行动中5人被捕。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顾问医生何晓辉表示，在第五波疫情高峰，即是3月初时，一度大约有400名病人滞留急症室。他形容当时同事感到崩溃，但相信未必因为压力，而是眼见病人太多，但是病床不足，未能够照顾好病人需要。伊利沙伯医院3月时转为专门收治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何晓辉负责协调，他早前在员工座谈会上讲解有关修正安排时，一度满面通红落泪。何晓辉说，当时一度感触，见到同事很辛苦，病人因为不同原因而得不到应有治疗。在急症室工作多年的何晓辉，近日获颁医管局本年度杰出员工奖。他形容处理创伤个案和应对疫情有相似的地方，最重要避免事件发生而涉及 是吸取第五波疫情带来的教训，市民应该接种新冠疫苗。他不同意与病毒共存，认为香港还未有这个条件。上海新增228宗本土确诊和1259宗无症状感染，增加7宗死亡病例，198宗确诊是以往的无症状感染，30宗确诊病例和1259宗无症状感染在隔离管控中发现。新增本土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是 87.3 岁，本身有严重的疾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0点，跌113点，成交金额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8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创科实业98.1跌个半，腾讯控股343.2升2蚊，美团152.7升9毫，京东集团204.8跌3.2，阿里巴巴84.25跌1.75，友邦保险72.5跌8毫，盈富基金19.63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42，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2，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135点，跌31点。港金报17,14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68美元，卖出183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洪天路对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有坏车，车龙排到洪天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仲系塞车。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咧，较早前去尖沙咀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李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咁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 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平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这一段仲是车多，车龙排回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至到天富海湾那段。大埔公路的马料水段去沙田方向近住九肚山路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文大学对出。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鄉郊一般選舉會在明年初舉行，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这个货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日本有消费税，美国就有遗产税。 咦，做乜嘢研究其他地方嘅税制啊？ 冇啊，做紧资料搜集啫嘛。先至发现原来香港嘅税率喺全世界嚟讲算低，税种亦都唔多。 其实系嘅，基本法讲香港特别行政区会实行低税政策，其他一切有关本地税务嘅事宜都可以由香港自行决定嘅。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08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我们是参照原有实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豁免和其他税务事项。低税政策一方面可以减轻课税者的经济负担，有利营商，另一方面亦可以令我们的商品卖得更加便宜，令社会大众受惠，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又是时候报税了， 记得准时交表啊。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2022年5月11日，行政会议批准的士落期加价3元，7月17日生效。 新增273宗确诊，元朗火锅店再多8名食客染疫。 2016年迷你仓4级火，死因停财，定2名消防员死于不幸。 尹锡悦接管军队统帅权，展开南韩总统任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男子组合的演唱会卖了飞之后，出现一些黄牛党的惨化情况，亦都有一些假飞用影印本当真飞是想卖给人的一些情况出现，有一些市面上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对于说打击炒黄牛飞，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刚才跟袁伟基就谈论，他是香港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来的。早晨，继续跟他谈先。 早晨， 袁伟基，我就想问一下，因为而家演唱会有一部分咧就系一啲叫内部预售嘅飞，一啲就系公开售票嘅飞嚟嘅。系咪即系话，如果增加公开售票嘅比例，系有机会压止到呢个炒卖嘅情况？对于如果系增加公开售票嘅话，对于一啲即系搞演唱会嘅人士啊嚟讲，嗰个财务风险系咪会大咗咧？ 其实就唔一定话止嘅，因为你如果你咁样，你前提你系假设。嗰啲即係內部認購嗰啲呢係屬於可以炒賣啦，因為買咗飛先嘛。咁但係如果你減少咗嗰部分嘅話呢，喺供應俾黃牛或者係喺炒賣市場嘅咪少咗囉，係咪呀？咁嗰個炒賣價格咪仲升得緊要，啱唔啱啊？ 咁所以實際上就唔一定會壓止嘅，同埋正如頭先所講啦，呢啲係嗰個營辦商去揾贊助商噶嘛，做嘢係咪啊？係又有好機構噶嘛？咁到時你都要分翻啲飛俾佢㗎，係咪啊？啊，咁所以如果你再壓低佢，而家已經有規定㗎啦。啊，發分到出去嘅飛其實都唔多㗎啦，啊，都可能係兩成到，我冇記錯啦。啊，咁啊，所以嚟講，你再壓低咧，對於營辦商嚟講咧，係對於佢經營嗰、那個即係策略咧，市場經營嘅策略咧，其實係有影響嘅。不過呢方面係可以處理嘅，因為其實內部認購嘅人其實唔多嘅，我方面可以用十平制。啊，因为内部认购可能你只系得几百张飞嘅啫嘛，啊或者系一千张飞之外啦，啊咁所以如果你用实名制嘅话，一定你要有嗰间公司嘅职员证先至可以入场嘅，啊用第二个通道嘅，啊咁咧就可以反而喺嗰方面做啲嘢，由嗰间公司自己去压制嗰个黄牛，就好过你改呢个比例啦。 嗯，我见有啲嘅意见就话，而家公开发售同埋内部认购嗰个比例，啲位置点样分布啊等等咧，呢啲资讯咧系唔流通嘅，咁令到一啲黄牛党咧可以。即係乘虛而入啦，個形容就話就可以控制一啲門票成交價去牟利。呢一啲嘅門票嘅資訊透明度同炒賣嗰個關係係啲咩咧？ 其實都有關係嘅，因為始終演唱會咧有好多特嘅地方，就係握手位同埋山頂位咧係可以差好遠價錢嘅，係咪啊？咁但係你又永遠唔知道你賣緊嗰張係握手位定係所謂山頂位噶嘛？啊，因為開頭即係作為一個所謂係非公開認購啦。形式咧，系大家都唔知噶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如果你係想買一啲所謂貴啲嘅，係接近啲嗰個偶像嘅，咁你應該係俾多啲錢嘅，但因為你唔知咧，你就一邊靠估啦。咁對於買嘅人嚟講咧，其實係唔著數嘅，因為佢喺冇資訊嘅情況之下去進行一個交易噶嘛，相對地咧，你嗰啲黃牛黨啦，我哋假設有黃牛黨喺度啦，佢哋炒賣咧，因為佢哋先會知噶嘛。咁佢哋咪有著數咯，佢哋咪可以賺多啲錢咯。咁呢樣嘢其實喺個制度上係唔好嘅，所以最好就講到明啲飛點分配法，邊個位置點樣分配法，即係公開啲啊。咁對市民嚟講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對營辦商都係好事嚟嘅。啊，點解？因為喂講到明噶啦，有幾多飛剩可以賣到幾多錢，咁大家自己諗啦，係咪啊？ 嗯 ，OK， 好啊，唔該曬袁偉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偉基咧就係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嚟嘅，講到一啲演唱會門票有啲賣假飛嘅情況，或者炒黃牛嘅情況。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有楊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早晨楊先生，請講。係。 哎呀，就關於炒黃牛飛方面嘅，唔知我意見唔知有冇用咧？因為而家香港政府咧已經將好多身份證已經。差唔多換曬新㗎啦，咁啊佢而家好多都係用電子嘅，咁點解唔將嗰個用呢、這個電子拍啲身份證入去呢？如果你全部用政府部門買飛，你全部登記曬訂位嗰啲係，譬如團體嘅，佢都應該 book 場打隻波嗰啲，佢應該有曬嗰班人嘅名㗎啦，到時入去全部嗰班人嘅。咁你拍晒身份证一拍已经知道佢系咪啦？啲黄牛冇办法炒，佢炒咗都系买翻场之后，佢都炒唔到卖俾第二个噶。 嗯，因为之前有啲讲法就话，可能技术上有个困难，譬如入场之前都要花时间。头先你话，譬如用身份证啦，都要一个步骤要去检查啊，要去查啊咁。呢、這个都可能有啲成本啦，或者对于观众冇咁方便。 成本嘅话，政府噶嘛，因为政府个场你要减住人哋盗住，你就唔怕等系啦。拍身份证等于过呢、這个呢、這个海关有乜分别咧？有几耐时间咧？你话 OK， 用呢个时间系一个即系呃人嘅啫。用咩时间咧？你如果用电子，如果需要咁耐时间嘅，何必要用电子咧？电子系即系方便人快脆啊嘛，同埋正确。知道個人啱與唔啱噶嘛？ 明白， 除非佢用假嘅啫。 嗯，好，唔該曬，楊生。仲有梁太都打上嚟嘅，早晨。 哎，早晨啊！ 早晨，梁太，請講。 啊，早晨啊！因為我先生咧係揸的士嘅， 嗯， 咁咧架車碰親或者撞到車，哇，好多錢啊！佢要我先生自己喺個我叫我攞，我冇錢噶嘛。咁佢又喺个工资度逐啲嚟扣咯，即系日日搵到钱就扣咯。佢唔报验疏喎。我以前我先生喺第二度揸的士系会次次少少事几千蚊都会帮佢报验疏。而家呢个车 保量。 即个车主唔报保险，因为惊报咗之后可能会日后个保费更贵，系咪咩意思？ 我估会系啊，要我哋要赔万几人，有时两万几人。哇，我哋真系好阴公噶嘛，你都知啦，冇得冇搵唔到食就搵唔到食噶啦嘛，有时。哇，佢真系咁样都得噶，即系我先生系揸过好多车主啊。 嗯， 个个车主都会帮佢报烟疏嘅。 O K， 但系呢个就真系好无良。 明白啊！ 我成日都叫我先生，我话你唔好做呢架啦，唔做啦。唔知点解佢系都要同呢个车主做， okay. 我都唔明 白。好啊，唔该晒梁太太，讲到佢先生揸的士之前一啲同车主关于保险嗰个情况嘅咁，而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大亨小传》是美国作家费兹杰罗的代表作。如果你好像我那样读了《大亨小传》，然后先来读这本《冬之梦》，可能都会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仿佛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故事，只不过用不同角色的人生去诉说同一种爱情、同一种感怀、同一种缺失。《冬之梦》收录了费兹杰罗四个短篇小说和一篇三段式散文，其中同书名同名的《冬之梦》可以说是大亨小传的原型。 故事讲述主角德克斯特在年少时期的某个冬日遇上富家千金朱棣，从此怀抱着一个遥不可及的冬之美梦。德克斯特后来白手兴家，成为了城中博有名气的才俊。他重遇了朱棣，从此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但倾国倾城的朱棣并不安于实，公然周旋在众多男子之间，令德克斯特在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关系中饱尝痛苦。好多年之后，朱棣嫁作人妇，丈夫对她不太好，她的盛世美貌在洗尽圆滑之后亦经已褪色。德克斯特得知消息之后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由衷地感到悲哀，但他的眼泪并不是为了朱棣而流，他哀悼的是那个怀抱多年的美梦终于迎来幻灭。 大亨小传和冬之梦两者都是讲穷小子爱上了富家女的悲剧，过尽千帆之后始终都以幻灭告终。不论是大亨小传的黛西还是冬之梦的朱棣，他们代表的不单止是爱情泡影，亦是每个人在年少时曾经对美好将来的期盼，是失落的一代对虚空凋零的美国梦沉痛的回应。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冬之梦》，作者史考特·费兹杰罗，由一人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就会在今个月31号系正式实施噶啦，到时进入一啲指定处所啊、餐厅等等咧，都系需要打三针嘅。一般嚟讲，不过有议员咧就关注到喺而家打第三针嗰个嘅比率咧，嗰个速度咧，可能有好多嘅市民未必可以喺限期之前咧完成打晒三针。对于入去呢一啲嘅处所啊、生活等等，可能都有啲嘢嘅影响嘅。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Hey,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你自己系咪都关注到呢一个情况？你有啲咩建议咧？又 非常关注，因为如果睇纯粹睇政府公布嘅有限资料啦，打咗第三针嘅市民嘅比例咧系49.2%。如果讲实数咧，最少仲争270万嘅市民咧系要打第三针。咁而且当中呢，譬如我哋最关注啲长者嘅风险较高，60岁以上打咗第三针嘅呢係 42%。所以呢，其实而家每日打针嘅数大概是1万零至2万，嚟年初呢每日有8至9万打针呢，其实真係差好远。我自己第一计希望啲人快啲打针啦，即係适当嘅情况，但係个现实又係剩返20日。以而家每日大概2万到嘅人打针，咁你就大家諗到啦，咁我點樣可以消化到嗰200几万人呢？即係你用20日时间可能就係消化到几十万㗎嘛。咁 我翻翻去后边讲就系，始终市民大家都会睇到而家个市况有一啲起色啦。对于经营者，对于市民嘅方便生活同埋打工仔女，全部都开始慢慢恢复正常。我个人就好忧虑，如果呢个时候政府去推动打针以及市民嘅打针意识都薄弱嘅话呢，到时就无端端可能真有二百几万人呢，因为未打齐三针呢，疫苗通行证就不能生效啦，就影响咗好多生活，以致可能有啲行业开始有复苏嘅起色呢，有盆冷水又淋咗落嚟。所以我真係藉呢个机会，即係希望第一市民打针啦，第二政府公布多啲数据，甚至去考虑系咪要调整一下个时间表咯。 嗯，但其实政府喺三月嗰阵已经系即系讲咗话，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系五月三十一号系会推嘅啦，即系早咗，因为原本系六月三十号噶嘛。三月已经通知咗咯，市民系咪有足够嘅时间去打针咧？佢哋唔考虑去打针，系咪佢哋有其他嘅考虑？有冇需要喺呢一刻先至话系延咧？又 倒翻转讲，就正正而家仲有二十日。我覺得是時候政府要整理多些數據。我舉個例，我剛才說 49.2% 的市民打針，即是有一半未打，未打齊三針。究竟那些未打齊三針裡面有多少是打了兩針，但是因為他是確診了，有所謂復康碼，令到他根本就不需要打第三針。這個數是不知道的，政府亦都冇公布過，亦都有幾多人，譬如佢係打咗兩針啦，不過咧佢可能係好近期嘅，係不足三個月裏面先打第二針，咁所以其實嗰啲人可能亦都傾向打第三針。咁我覺得而家就係政府第一張一個數據去公布，俾人知道究竟五月三十一號有幾多人係應該打，但係未打，呢個第一。第二，可唔可能再整個社會有個氣氛，包括政府啦，去推動多啲，大家仲有二十日三個星期，真係未打嘅盡快打。不過我哋而家睇到就係政府而家收縮緊打針嘅服務嘛，因為最高峰有29個疫苗注射中心，但係會去翻十幾個，甚至咧，譬如話科學委員會，即係專家個科學委員會建議大家，如果打第三針嘅話，打伏必泰加強個保護力，但係收縮嘅疫苗注射中心就係有唔少打伏必泰嘅，所以夾夾埋埋每一個印象就係咪唔使再打啊？呢啲我哋唔希望再發生，所以其實我就提一個問題出嚟。如果真係講唔切，第一就影響市民生活，第二就甚至經濟個復甦又會有少少嘅影響。但我最終都係生命係自己嘅，希望啲市民真係盡快打針咯。 嗯，你自己評估可能有幾多係？真係去到5月30號就符合唔到第三針，又唔係頭先你講嗰兩類嘅，即係可能打咗兩針唔夠三個月，或者係感染過短時間未打得針，未打得第三針咁。你估計有幾多真係應該要合乎資格，但係都未打第三針嘅人，到時係會入唔到處所咧？ 其實好難估到個數嗱，不過而家我哋講就大概有270万人咧係冇打第三針嘅，即係最少270万。咁270万裡面，有登記記錄嘅所謂康復者啦，即係話確診咗嘅，就大概110万，但係唔會個個都打咗兩針噶嘛，有啲可能打足三針，有啲可能一針都未打。咁呢啲數係要政府先俾到我哋嘅，但係而家就唔知啊，我只能夠用 49.2% 嘅市民打咗三針啫，去呢個數去講呢個問題。咁所以希望即係政府都重視第一披露啲數據啦，第二就係想方設法营造一个社会气氛，叫大家真系打齐三针咯。 嗯，但系从政府嘅角度嚟讲咧，佢当初由六月三十号提前到五月三十号去实施呢个疫苗通嘅第三阶段，系咪就系想鼓励啲市民尽快打疫苗？咁但系而家就即系似乎嘅效果未必系好令到啲市民打啦，但系反而又延后翻。咁对于鼓励打针方面嗰个嘅效果会唔会更差咧？又 我哋相信要实事求是，因为如果政府佢係唔能夠做好高度嘅透明度，好精准咁樣呼籲啲人打針呢，我舉個例，譬如我大家都習慣咗啦，將嗰啲針紙植入去安心出行度，係咪？咁係咪可以透過安心出行嘅系統發一個廣泛嘅通知俾嗰啲以即係未打齊三針嘅市民，有個整體嘅通知，五月三十一號就到期啦。即係但係連呢步都冇乜嘛。又或者而家推動緊即係上門去幫老人家打針，其實我都呼籲過，可能即係幾個部門之間對碰數據， 譬如我就是專對碰房屋處裏面底下的獨居長者，有哪些未打針的就上門去邀請他打針，其實全部做到但是沒有做什麼。咁我哋偷隔離澳門政府講緊係就派緊一啲現金券去呼籲啲人打第三針，其實我哋就唔能夠就係設一條例，然後叫市民就咁嚟打啦，而係希望多啲嘢做多啲配套，有個社有個氣氛，因為我哋就算幾唔願意見到話唉啲人做咩唔打針，但係真係出事嘅時候係整個社會都要即係付上一個好大嘅成本，咁所以希望大家想方設法就去谷針，而唔係咧就我總唔講中五月三十號啦，你唔跟就你自己攞嚟啦，咁唔可以咁咯，而係應該係整體積極咁樣去做咯。 嗯，你自己覺得係整體個氣氛可能因為疫情相對緩和啲，所以令到市民打針嘅意欲唔高，係咪呢個係你評估最大嘅原因咧？都 這個一定是主要原因，所以都希望藉住這個大氣電波呢去呼籲所有未打三針的市民呢，如果你已經接種疫苗第二針超過三個月，盡快去打埋第三針，始終生命是自己的。是啊， 政府之前就因為話一些接種的需求減少，所以就刪了部分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同埋縮短了一些的中心的服務時間的。你覺得整體這個方向是啱唔啱，定係好像你所說其实都应该要在个气氛上面，如果要多啲人打针嘅话，其实应该保持翻呢啲中心，无论服务时间又好，或者营运又好，咁系应该点？ 第一，我唔同意将嗰啲嘅疫苗注射中心系缩减，尤其而家都未到五月三十一号，已经缩减咗一部分。第二就系嗰啲我头先所讲专家组成嘅科学委员会都建议市民第三针打伏必泰。咁但係你嗰啲疫苗注射中心就大部分打伏必泰㗎嘛，咁其實同防疫嗰、那個即係概念會有啲違背囉。第三呢就係而家係要想方設法叫市民行埋最後一步，就係、是、第三針。咁如果你仲收縮嘅話，好似話俾人聽需求細咗囉，我部收縮呢，其實需求唔應該細㗎，因為我哋根本只係得一半嘅市民打咗第三針。 OK， 好，唔该晒邓家彪，多谢你提到呢一点。邓家彪咧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佢就关注到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嗰个嘅实施时间，到时实施咗会唔会有啲市民根本系未打得接针咧嗰个嘅情况嘅？而家休息一阵先。 香港动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嘅生活形态。 杂志式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每集请嚟不同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今集介绍本地珊瑚群落生境。 有人话珊瑚礁就系深海下面嘅热带雨林，而居住喺嗰度嘅生物行为千奇百怪，你又知几多？ 《大自然逐样解》星期六晚八点， 港台电视31。